第45回，三清观大圣留名，车迟国猴王显法。却说孙大圣左手把沙和尚撵一把，右手把猪八戒撵一把，他二人却就醒悟，坐在高处，空着脸，不言不语，凭那些道士点灯着火，前后照看。他三个就如泥塑金装一般模样，狐狸大显道：“没有带人，如何把贡献都吃了？”鹿狸大显道：“却像人吃的勾当，有皮的都剥了皮，有核的都吐出核，却怎么不见人形？”杨丽大显道：“ 师兄勿疑，像是我们潜心致意。” 在此昼夜诵经，前后身闻，又是朝廷名号，断然惊动天尊，像是三清爷爷圣驾降临，受用了这些供养，趁金仙从未返，贺驾在斯，我等可告拜天尊，恳求些圣水金丹进于陛下，却不是长生永寿，是我们的功果也。狐狸大仙道：“ 说的是。”叫徒弟们动月诵经，一必将取法衣来，等我只刚拜倒。 那些小道士俱遵命，两班排列齐整，当的是一声轻响，齐念一卷《黄庭道德真经》。狐狸大仙披了法衣，擎着玉简，对面前五岛扬尘拜伏于地，朝上齐奏道：“ 诚惶诚恐，稽首跪矣。臣等兴教，仰望清徐，灭僧别离，敬道光辉。敕修宝殿，御制庭威，广臣供养，高挂龙旗，通敲秉烛，震日香妃，以成达上，寸敬前轨。今蒙降驾，未返仙车，望赐些金丹圣水，进于朝廷，寿比南山。” 八戒闻言，心中坎坷，莫对行者道：“ 这是我们的不是，吃了东西，且不走路，只等这般道主，却怎么答应？” 行者又撵一把，豁得开口叫声：“ 晚辈小仙且休拜住，我等自蟠桃会上来的，不曾带的金丹圣水，待改日再来垂赐。” 那些大小道士听出说话来，一个个抖衣而战：“ 哦，爷爷呀，活天尊临凡，势必莫放，好歹求个长生的法。” 陆力大仙上前又拜云：“ 杨臣顿首紧办丹城，微臣归命抚养三清，自来此界兴道出僧，国王欣喜，敬重玄灵，罗天大教彻夜看经，幸天尊之不弃，降圣驾而临庭，俯求垂念，仰望恩荣，势必留些圣水与弟子们延寿长生。” 沙僧撵着行者，默默的念道：“ 哥，要得紧，又来祷告了。” 行者道：“ 与他歇吧。” 八戒寂寂道：“ 我哪里有得？” 行者道：“ 你只看着我，我有时你们也都有了。” 那道士吹打一臂，行者开言道：“ 那晚辈小仙不需服拜，我欲不留些圣水于你们，恐灭了苗裔，若要与你，又忒容易了。” 众道闻言，一起俯伏叩头道：“ 万望天尊念弟子恭敬之意，千起喜赐些许。我弟子广宣道德，奏国王普进玄门。” 行者道：“ 既如此，取器皿来。” 那道士一齐顿首谢恩， 虎力大仙艾强就抬一口大缸放在殿上。陆力大仙端一沙盆安在供桌之上，杨力大仙把花瓶摘了花移在中间，行者道：“你们都出殿前掩上格子，不可泄了天机，好留与你些圣水。”众道一齐跪伏丹池之下，掩了殿门。那行者立将起来，掀着虎皮裙，撒了一花瓶扫你。猪八戒捡了，欢喜道：“ 呵呵，哥哥，我把你做这几年兄弟，只这些不曾弄我，我才吃了些东西，倒要干这个事儿哩。” 那袋子歇衣服，呼啦啦就似吕梁红倒下板来，沙沙的腻了一沙盆。沙和尚却也撒了半缸，依旧整衣端坐在上道：“小仙领圣水。”那些道士推开格子，磕头礼拜谢恩，抬出缸去，将那瓶盆总归一处，叫徒弟取个盅子来尝尝。小道士即便拿了一个茶盅递与老道士，道士舀出一盅来喝下口去，只兴抹唇咂嘴。陆里大仙道：“ 兄弟好吃吗？” 老道士挪着嘴道：“ 不是好吃，有些邯郸之味。” 杨力大仙道：“当我尝尝。”也喝了一口道：“ 有些猪腻骚气。” 行者坐在上面，听见说出这话来，以此识破了，道：“ 我弄个手的，索性留个名吧。” 大叫云：“ 道号道号，你好胡思，哪个三清肯降凡机，我将真性说与你知。大唐僧众奉旨来西，良宵无事下降恭维，吃了供养闲坐嬉戏，蒙你叩拜何以达之？哪里是什么圣水，你们吃的都是我泥泞之尿。” 那道士闻得此言，拦住门，一起动茶把、扫帚、瓦块、石头，没头没脸往里面乱打。好行者左手携了沙僧，右手携了八戒，闯出门，驾着祥光，径转智障寺方丈，不敢惊动师父，三人又复睡下。早是五谷三点，那国王设朝，聚集两班文武，四百朝官，但见祥沙灯火光明，宝鼎香云爱戴。此时唐三藏醒来叫：“ 徒弟徒弟，服侍我倒换官文去来。” 行者与沙僧八戒即起身穿了衣服，侍立左右道：“ 上告师父，这昏君信的那些道士行道灭僧，恐言语差错，不肯倒换官文，我等护持师父都进朝去也。” 唐僧大喜，披了锦襕袈裟，行者带了通关文牒，叫悟净捧着钵盂，悟能拿了锡杖，将行囊马匹交于智障四僧看守，进到五凤楼前，对黄门关作礼，报了姓名，原是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，来此倒换官文，凡为转奏。那阁门大使进朝府服金阶，奏曰：“ 外面有四个和尚，说是东土大唐取经的，欲来倒换官文，现在五凤楼前候旨。” 国王闻奏道：“ 这和尚没处寻死，却来这里寻死， 那巡捕官员怎么不拿他借来？” 旁边闪过当家的太师，齐奏道：“ 东土大唐乃南禅部洲，号曰中华大国，到此有万里之遥，路多妖怪，这和尚一定有些法力，方敢西来，望陛下看中华之远僧，且招来燕蝶放行， 设不失善缘之意。国王准奏，把唐僧等宣至金銮殿下，师徒们排列阶前，捧官文递于国王。国王展开方看，又见黄门官来奏：“三位国师来也。”慌的国王收了官文，急下龙座，找进士的设了绣墩，躬身迎接。三藏等回头观看，见那大仙摇摇摆摆，后带着一双压髻蓬头的小童往里直进，两班官空背躬身，不敢仰视。他上了金銮殿，对国王敬不行礼。那国王道：“啊，国师，朕未曾奉请，今日如何肯降？”老道士云：“ 有一事奉告，故来也。那四个和尚是哪国来的？” 国王道：“是东土大唐差去西天取经的，来此倒换官文。”那三道士鼓掌大笑道：“ 哈哈，我说他走了，原来还在这里。” 国王惊道：“ 哦，国师有何话说？”他才来报了姓名，正欲拿送国师使用，怎奈当驾太师所奏有理，朕因看远来之意，不灭中华善缘，方才招入燕蝶。不期国师有此问，想是他冒犯尊严，有得罪处也。 道士笑云：“ 呵呵，陛下不知，他昨日来的，在东门外打杀了我两个徒弟，放了500个囚僧，左随车辆夜日闯进观来，把三清圣像毁坏，偷吃了御赐供养，我等被他蒙蔽了，直到是天尊下降，求些圣水金丹递于陛下，指望延寿长生，不及他一些小便哄骗我等。我等各喝了一口，尝出滋味，正欲下手擒拿他，却走了。今日还在此间，正所谓冤家路而窄也。” 那国王闻言发怒，欲诛四众。孙大圣合掌开眼，厉声高叫道：“ 陛下，且暂雷霆之怒，容僧等起走。” 国王道：“ 你冲撞了国师，国师之言岂有差谬？” 行者道：“ 他说我昨日到城外打杀他两个徒弟，是谁指证？我等且屈认了，找两个和尚偿命，还放两个去取经。他又说我昨遂车辆放了九僧，此事亦无见证，了不该死，再找一个和尚领罪罢了。他说我毁了三清，恼了冠羽，这又是灾害我也。” 国王道：“怎见灾害？” 行者道：“ 我僧乃东土之人，乍来此处，街道尚且不通，如何夜里就知道观中有事？即一下小便就该当时捉住，却这早晚作名害人，天下假名脱心的诬陷，怎么就说是我？望陛下回臣详查。” 那国王本来混乱，被行者说了一遍，他就决断不定。正疑惑之间，又见黄门官来走：“ 陛下，门外有许多乡老听宣。” 国王道：“ 有何事干？” 即命宣来，宣至殿前，有34名乡老朝上磕头道：“ 万岁，今年一春无雨，但恐下月干荒，特来启奏，请哪位国师爷爷起一场甘雨，普济黎民。” 国王道：“ 乡老且退，就有雨来也。” 乡老先而出。 国王道：“唐朝僧众，朕敬道灭僧为何？”“ 只为当年求雨，我朝僧人更未尝求得一点，幸天降国师 整圆涂炭。 你今远来冒犯国师，本当及时问罪。姑且恕你，敢与我国师独胜求鱼吗？若起得一场干雨，嫉妒万民，朕既饶你罪名，倒换官文，放你西去。若赌不过，无语，就将汝等推赴沙场，贬刑示众。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，小和尚也晓得些求的。” 国王见说，即命打扫坛场，一笔相较。百家寡人亲上五凤楼观看。当时多官百驾须臾上楼坐了，唐三藏随着行者沙僧八戒侍立楼下。那三道士陪国王坐在楼上，少时间一员官飞马来报：“ 坛长诸色皆备，请国师爷爷登坛。” 那虎力大仙欠身拱手辞了国王，敬下楼来。 行者向前拦住道：“ 嘿嘿，先生哪里去？” 大仙道：“登坛习语。”行者道：“ 哼哼，你也忒自重了，更不让我远乡之僧。爷吧，这正是强龙不压地头蛇，先生先去，必须对军前讲开。” 大仙道：“讲什么？”行者道：“ 我与你都上坛其余，至于是你的是我的，不见是谁的功绩了。” 国王在上听见，心中暗喜道：“那小和尚说话倒有些金节。”沙僧听见暗笑道：“嘿嘿，不知一肚子金节还不曾拿出来哩。”大仙道：“不消讲，陛下自然制止。”行者道：“ 虽然制止，乃我远来之僧未曾与你相会，那是彼此混赖不成垢的，需讲开方好行事。” 大仙道：“这一上坛，只看我的令牌为好。一声令牌响，风来；二声响，云起；三声响，雷闪其鸣；四声响，雨至；五声响，云散雨收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哈哈，妙啊！我僧是不曾见，请了，请了。” 大仙拽开步前进，三藏等随后进到了坛门外，抬头观看，那里有一座高台，约有三丈多高， 台左右插着28绣旗号， 顶上放一张桌子，桌上有一个香炉，炉中香烟霭霭，两边有两只烛台，台上风烛煌煌，炉边靠着一个金牌，牌上镌的是雷神名号，底下有五个大缸，都注着满缸清水，水上浮着杨柳枝，杨柳枝上拖着一面铁牌，牌上书的是雷霆都司的福字，左右有五个大庄，庄上写着五方蛮雷使者的名录，每一庄边立两个道士，各持铁锤伺候着打庄。台后面有许多道士在那里写作文书，正中间设一架纸炉，又有几个像生的人物，都是那执符使者徒弟赞教之神。那大仙走进去更不谦逊，直上高台立定，旁边有个小道士捧了几张黄纸书旧的符子，一口宝剑递于大仙。大仙执着宝剑念声咒语，把一道符在竹上烧了。那底下有两三个道士拿过一个执符的象征，一道文书，一点火焚纸。那上面砰的一声令牌响，只见那半空里悠悠的风色飘来，猪八戒口里作念道：“ 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这道士果然有本事，令牌响了一声，果然就刮风。” 行者道：“ 兄弟悄悄的，你们再莫与我说话，只管维持师父，等我干事去来。” 郝大圣拔了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气叫变，就变作一个假行者，立在唐僧手下。他的真身出了元神，赶到半空中，高叫：“ 那四疯的是哪个？” 慌得那疯婆婆捻住布袋，训二郎扎住口绳，上前施礼。行者道：“ 我保护唐朝圣僧西天取经，路过车迟国，与那妖道赌胜其余，你怎么不住老孙，反住那道士？我却饶了你，把手封了。若有一些风儿，把那道士的胡子吹得动动，各打20铁棒。” 疯婆婆道：“ 哦，不敢不敢。” 穗儿没些风气，八戒忍不住乱嚷道：“ 哦，那老儿请退。令牌一响，怎么不见一些风儿？你下来，让我们上去。” 那道士又执令牌烧了伏击，扑的又打了一下。只见那空中云雾遮满，孙大圣又当同叫道：“ 不云的是哪个？” 慌的那推云童子步步郎君当面施礼。行者又将前世说了一遍，那云童步子也收了云雾，放出太阳星耀耀，一天万里更无云。八戒笑道：“ 呵呵，这仙儿只好哄着皇帝，搪塞黎明，全没些真实本事。令牌响了两下，如何又不见云声？” 那道士心中焦躁，仗宝剑解散了头发，念着咒烧了符，再一令牌打架下去，只见那南天门里邓天君领着雷公电母到当空迎着行者施礼。行者又将前相事说了一遍，道：“ 你们怎么来的至诚，是何法旨？” 天君道：“ 那道士补雷法是个真的，他发了文书，烧了文机，惊动玉帝，玉帝掷下旨意，竟至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府下，我等奉旨前来助雷殿下雨。” 行者道：“嘿嘿，既如此，且都住了，同后老孙行事。” 果然雷也不鸣，电也不着。那道士越加着忙，又添香烧符念咒，打下令牌，半空中又有四海龙王一齐涌至。行者当头喝道：“ 敖广哪里去？” 那敖广、敖顺、敖青、敖润上前施礼。行者又将前相事说了一遍，道：“ 向日有劳，未曾成功，今日之事枉为助力。” 龙王道：“ 哦，遵命遵命。” 行者又谢了敖顺，道：“ 前日亏令郎复怪搭救师父。” 龙王道：“那厮还锁在海中，未敢善变，正欲请大圣发落。” 行者道：“凭你怎么处置吧，如今且助我一功。那道士四声令牌一毕，却轮到老孙下去干事了。但我不会发狐烧席打身令牌，你列位却要助我行刑。” 邓天君道：“大圣吩咐，谁敢不从？但只是得一个号令，方敢依礼而行，不然雷雨乱了，显得大圣无款也。” 行者道：“我将棍子为好吧。” 那雷公大惊道：“ 爷爷呀，我们怎吃的这棍子？” 行者道：“ 不是打你们，但看我这棍子往上一指，就要刮风。” 那风婆婆、训二郎没口的答应道：“ 就放风。” 棍子第二指就要步云。 那推云童子、步舞郎君道：“ 就步云，就步云。” 棍子第三指就要雷电皆鸣。 那雷公电母道：“ 奉承，奉承。” 棍子第四指就要下雨。 那龙王道：“ 遵命，遵命。” 棍子第五指就要大日晴天，却莫为误。 吩咐一毕，遂按下云头，把毫毛一抖，收上身来。那些人肉眼凡胎哪里晓得， 行者遂在旁边高叫道：“ 哈哈，先生行了，四圣令牌俱已相毕，更没有风云雷雨，该让我了。” 那道士无奈，不敢久战，只得下了台让他，努着嘴竟往楼上见驾。行者道：“ 等我跟他去，看他说些甚的。” 只听那国王问道：“啊，寡人这里洗耳成听，你那里四声令响，不见风雨，何也？”道士云：“今日龙神都不在家。”行者厉声道：“ 陛下，龙神却在家，只是这光师法不灵，请他不来，等和尚请来你看。” 国王道：“急去登坛，寡人还在此候语。”行者得旨，即抽身到坛所，扯着唐僧道：“ 师父请上台。” 唐僧道：“ 徒弟，我却不会祈雨。” 八戒笑道：“呵呵，他害你了，若还没雨，拿上柴棚一把火了账。” 行者道：“ 你不会敲鱼，好的会念经，等我助你。” 那长老才举步登坛，到上面端然坐下，定性归神，默念那密多心经。正坐处，忽见一员官飞马来问：“ 那和尚怎么不打令牌，不烧符玺？” 行者高声答道：“ 啊，不用不用，我们是进宫祈祷。” 那官去回奏不提。行者听得老师傅经文念尽，却去耳朵内取出铁棒，迎风晃了一晃，就有丈二长短挽来粗细，将棍望空一指。那疯婆婆见了，急忙扯开布袋，训二郎解放口绳，只听得呼呼风响，满城中揭瓦翻砖，扬沙走石，看起来真个豪风，却比那寻常之风不同也。但见杨柳伤花，崔林倒树，九重殿损壁崩墙，五凤楼摇梁撼柱，天边红日无光，地下黄沙有翅，演武厅前武将惊，会文阁内文官举，三宫粉黛乱青丝，六院嫔妃蓬宝髻，侯伯金冠落秀英，宰相乌纱飘展翅，当驾有言不敢谈，黄门直本无由地，金龙玉带不羁般，象简罗衫无品序，彩阁翠屏尽损伤，绿窗朱户皆狼狈，金銮殿瓦走砖飞，锦云堂门歪阁碎。这阵狂风果是凶，刮得那君王父子难相会，六街三市没人踪，万户千门皆紧闭。正是那狂风大作，孙行者又显神通，把金箍棒钻一钻，望空又一指，但见那 推云童子步步郎君，指云童子显神威，古都督触石遮天，步步郎君施法力，浓墨墨飞烟盖地， 茫茫三世岸，冉冉六阶昏，阴风离海上，随雨出昆仑，顷刻漫天地，须臾蔽世尘，宛然如混沌，不见凤楼门。此时昏雾朦胧，浓云霭霭，孙行者又把金箍棒钻一钻，望空又一指，慌得那雷公愤怒，电母生尘。雷公愤怒，倒起火兽下无关，电母生尘，乱撤金蛇离豆腐，呼啦啦湿霹雳，震碎了铁叉山，淅沥沥闪红霄，飞出了东洋海，呼呼隐隐滚车声，夜夜惶惶飘稻米，万蒙万物精神改，多少昆虫折已开，君臣楼上心惊骇，商贾闻声胆怯忙， 那沉雷互闪，乒乒乓乓，疑似那地裂山崩之势，唬得那满城人户户焚香，家家画纸。孙行者高呼：“ 老大，仔细替我看那贪赃坏法之官，忤逆不孝之子，多打死几个示众。” 那雷越发震响起来，行者却又把铁棒往上一指，只见那龙狮号令雨漫乾坤，势如银汉倾天堑，急似云流过海门。 楼头声滴滴，窗外响啸啸， 天上银河泻，街前白浪涛。丛丛如瓮茧，滚滚似盆角，孤庄江满屋，野岸玉平桥。真个桑田变沧海，霎时路岸滚波涛。神龙借此来相助，抬起长江往下浇。这场雨自辰时下起，只下到午时前后，下的那车迟国里里外外水漫了街渠。那国王传旨道：“ 啊，雨够了，雨够了，十分再多又淹坏了禾苗，反为不美。” 五凤楼下听事官策马冒雨来报：“ 圣僧，雨够了。” 行者闻言，将金箍棒往上又一指，只见霎时间雷收风息，雨散云收。国王满心欢喜，文武尽皆称赞道：“ 啊，好和尚，这正是强中更有强中手。就是我国师求雨虽灵，若要晴，细雨还下半日，便不清爽。怎么这和尚要晴就晴，顷刻间搞搞日出，万里就无云也？” 国王叫回銮倒换官文，打发唐僧过去。正用玉宝时，又被那三个道士上前阻住道：“ 陛下，这一场雨全非和尚之功，还是我道门之力。” 国王道：“你才说龙王不在家，不曾有雨，他走上去一进宫祈祷就雨下来，怎么又与他争功，何也？” 狐狸大仙道：“我上坛发了文书，烧了符玺，接了令牌，那龙王谁敢不来？想是别方招请，风云雷雨，不思俱不在，一闻我令随赶而来，是遇着我下榻上，一时撞着这个机会，所以就雨。从根算来，还是我请的龙下的雨，怎么算作他的功果？” 那国王昏乱，听此言却又疑惑未定。行者近前一步，合掌奏道：“ 啊，陛下，这些棒门法术也不成个功果，算不得我的他的。如今有四海龙王陷在空中，我僧未曾发放，他还不敢拒退。那国师若能叫得龙王显身，就算他的功劳。” 国王尬喜道：“ 哦，寡人做了23年皇帝，更不曾看见活龙是怎么模样。你两家各显法力，不论僧道，但叫得来的就是有功，叫不出的有罪。” 那道士怎么有那样本事，就叫那龙王见大圣在此，也不敢出头。道士云：“我辈不能，你是叫来。”那大圣仰面朝空，厉声高叫：“ 敖广何在？弟兄们都现原身来看。” 那龙王听缓，急忙现了本身，四条龙在半空中渡雾穿云，飞舞向金銮殿上。但见飞腾变化，绕雾盘云，玉爪垂钩白，银鳞无镜明，人飘素练根根爽，角耸轩昂挺挺轻，柯额崔巍圆睛晃亮，银弦莫能测，飞扬不可平。岛屿随时不语，求情即变天情，这才是有灵有圣真龙象， 祥瑞缤纷绕殿庭。那国王在殿上焚香，众公卿在阶前礼拜。国王道：“ 啊，有劳贵体降贫，请回，寡人改日叫谢。” 行者道：“列位众神各自归去，这国王改日叫谢礼。” 那龙王径自归海，众神各个回天。这正是广大无边真妙法，至真了性披棒门。毕竟不知怎么出血，且听下回分解。